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2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7，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四环宝福寺桥到四海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分中寺桥到京广桥由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南湖渠公园南路通车在即，打通断头路将缓解宜家商圈拥堵问题； 天津14家银行可办跨省异地电子缴税； 京张铁路全方位提升冬奥换乘体验； 国际电讯，南非新冠研究显示奥密克戎似乎比德尔塔要温和； 韩国单日新冠死亡病例创新高。 文体资讯，中国队再夺空中技巧世界杯混合团体冠军。 央华推出新剧《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公益首演。 129人物记今天请听第6集青年李德伦。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2月11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49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0例，本土10例。 据国家疫情防控相关管理部门批准，从今天凌晨2点起，将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孔家村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8个，其中7个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个在云南省德宏州，中风险地区43个，其中上海市浦东新区2个，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4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30个，广东省广州市1个，浙江省宁波市3个，杭州市1个，绍兴市2个。 昨天0时到24时，浙江新增确诊病例38例，其中杭州市8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5例，宁波市8例，绍兴市22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1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其中杭州市1例，绍兴市8例，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实施集中隔离。截至昨天24点，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01例，含境外输入病例282例。 据了解，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生命阳光艾灸馆作为本次聚集性传播的最大源头，目前已有多人确诊，占总确诊数的 34%。 宁波市正全程集巡生命阳光艾灸馆密接人员，目前通过有效的流调溯源，总到店人员500多人，绝大多数已核实管控，还有极少部分人员因无登记记录等原因尚无查证落实。 另据报道，受疫情影响，今天起宁波丽舍机场出发前往深圳的航班暂停执行，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各位旅客及时与航空公司沟通，妥善安排出行事宜。 昨天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 截至昨天24点，内蒙古自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534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523例，新巴尔虎右旗9例，满洲里市关联确诊病例2例，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昨天0点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为哈尔滨市道外区1例，为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发现，集中隔离期间10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截至昨天24点，黑龙江全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2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昨天0点到24点，江苏无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无锡市报告。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5例，含本土1例，境外输入4例，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8例，含本土3例，境外输入5例。 12月11号0点到12月12号8点，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郭某，女，26岁，为西安市雁塔南路紫薇永和坊紫牛门诊部工作人员。12月11号，在重点行业人员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郭某单采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随即郭某被点对点转运至隔离酒店单人单间隔离。当晚，西安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12月12号1点，经市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郭某已被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该病例溯源及密切接触者追踪管控正在有序进行中，具体活动轨迹和工作情况由西安市发布。 截至12月10号，北京海淀区3到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累计突破35万只，第一剂接种率81.5%，其中3到5岁累计接种突破7万只。四季青镇昨天在临时接种点为幼儿园儿童开设新冠疫苗接种专场，前往探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对打针的恐惧，四季青镇在接种点大门口设置了五彩气球拱门，跳跳虎和维尼熊两个大型人偶也忙碌地跟小朋友拉手打招呼，签订知情同意书区域。四季青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马宇杰建议家长，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区域就咨询好。 如果说孩子在感冒期间能接种疫苗吗？ 如果是感冒后期，基本上快好了，这是没关系的。孩子这个时期嘛，比如咳嗽啊，一咳咳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好，那你比如说都后期，不是那种急性发作期，这都是可以接种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服用抗生素类药物，建议停药1周再来接种。如果孩子接种之后呢，有一点低烧，38度5以内呢，那建议多喝水休息，2天都没有好，或者是有其他症状出现，才建议去就医。38度5以内，这个算是一般的反应，不算是不良反应。 绝大多数小朋友打疫苗的时候都表现勇敢，没有哭。少数哭泣的孩子刚走到十几米外的留观区门口，就立刻被小丑送来的气球吸引了注意。 谁打疫苗了？最勇敢就是在那哭啊！好棒，真厉害！来里边，哎， 抹抹眼泪，接过气球，一蹦一跳的去座位上观看小丑扔接圈、旋转球等表演。留观区里，小朋友还能拿到幼儿园老师发放的竹蜻蜓、小零食、奖状等小礼品以资鼓励。小北开心极了。小北妈妈说，虽然孩子只有6岁，却主动提出要接种新冠疫苗。 小朋友回家就主动说我想打疫苗，可以抵抗病毒，孩子身体健康了，我们家长也比较放心。 四季青镇副镇长王玉介绍说， 我们3到11岁呢已经接种了15000多人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这个现场接种的呢是3000多人，幼儿园的这个接种专场呢在镇一级的这个点位呢我们是安排了5场专场的接种，第二针的这个专场呢今天是最后一场。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下周北京市干冷气候将持续，日最高气温将全部跌至个位数。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最近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下周一气温持续走低，日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周中本市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整周的日最高气温都跌至个位数，在4到6摄氏度上下波动，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由于缺乏水汽的配合，下周本市没有雨雪，晴空当道，干冷持续，补水保湿也要下足功夫。寒冷天气下，人体抵抗力下降，易感性增加，不少呼吸道疾病和感冒频发。日常饮食上要坚持合理膳食，营养均衡。冬季饮食要以3多3少为原则，多吃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多的食物，少摄入糖类、脂肪和盐。进补应以温补、平补为宜，牛羊肉、鱼类、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户外活动要选择在阳光晴好的午后，避免剧烈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 日前，针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极端恶劣天气多发期，天津海事局在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举行2021至2022年度防范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工作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天津辖区海上寒潮大风、大雾与海冰等恶劣天气防抗工作的主要举措。 据天津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王希介绍，为做好辖区海上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防抗工作，天津海事局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与航港企业信息沟通，及时发布安全信息，加强锚泊秩序管理，强化重点船舶监管，严格旅游船艇监管，防止碰撞事故发生，专门部署破冰工作，有效应对海冰影响。 同时，为扎实做好今冬明春辖区煤炭、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舶安全监管保障和服务工作，海事局结合辖区实际制定了天津海事局保障能源物资水路运输工作方案，优先保障能源物资运输船舶进出港，打造能源物资船舶手续办理绿色通道。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道路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明天，位于北京望京地区的南湖区公园南路疏堵工程完工通车，将打通中央美院、花家地实验小学、方舟校区附近的断头路，也为北四环周边打通了一条微循环路，缓解宜家家居商圈的交通拥堵。 南湖区公园南路位于望京地区，从中央美术学院南校区与花家地实验小学、方舟校区门前穿过，紧邻金鱼南湖公园、方舟院社区。然而，由于临近公园路段存在绿地，这条道路无法向西南方向延伸，成为一条断头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即将通车的南湖区公园南路延伸段已经完成交通标线施画，临近中央美术学院南校区路段为双向四车道，向西南方向连接宜居西路路段为双向二车道。 得知这条断头路要打通的消息，附近居民和学生家长在期待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担忧。道路打通了，交通管理自然也会跟上。接送孩子时车不能乱停了，那如何解决临时停车的问题呢？记者了解到，南湖区公园南路规划了路侧停车设施，相关路侧停车工作计划已经纳入了望京区域交通综合整治工程，目前已完成停车位及设施方案设计，将随综合整治工程同步实施。 记者自天津交管部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重点路口通行效率，满足不同方向车辆的通行需求，交管部门近日对界园道与青年路交口东西方向车行道进行重新调整，提示车主提前规划好线路，按需驶入对应车道。 据了解，界园道与青年路交口作为虹桥区南开区的主要过境路口之一，且紧邻人民医院和多个大型居民区，日常人流车流量很大。交管部门在日常疏导中发现，在出行高峰时段，原有的直行车道已经无法满足直行车辆的通行需求，车辆缓行等情况经常出现。 为进一步提升该区域通行效能，满足不同方向车辆的通行需求，交管部门通过调研对这一路口东西方向车行道进行重新调整。调整后，这一路口自东向西方向第一车道由原来的左转弯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兼左转弯车道。这一方向三条车道分别为直行兼左转弯车道、直行车道和直行兼右转弯车道。对于以往有直行需求的车辆，在行至该路口后，可占用三条车道直行前往咸阳路、密云路方向。自西向东方向一车道也由原来的左转弯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兼左转弯车道。 京张高铁是连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的重要纽带。张家口铁路系统从旅客出行需求出发，全方位提升冬奥换乘体验，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温馨、更安全。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乘坐复兴列车奔向雪国崇礼，京张高铁自北京出发，在下花园北站分为西北两段，其中北段直达太子城，由此这里也就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去往张家口赛区最重要的换乘枢纽站。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途经下花园北站的客运列车将采用一日一图的方式进行动态调整，以预测客流为基准，灵活增开潮汐列车、接驳列车，让来自张家口及西北方向的旅客实现便捷换乘。北京局集团公司张家口车务段下花园北站站长许春： 原来只能是开车走，或者是到了北京北再换其他的高铁。为了便捷换乘，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就是三趟列车，最快10分钟就可以登上去太子城的列车。 与优化线路同步，张家口公务系统也在持续提升硬件维护力度，将外部环境覆盖检查、站内道岔、焊缝、零配件检查以及区间薄弱地段检查均提升至每周一次，使水平轨距精度控制在0.1毫米左右，让往来旅客拥有更好的乘坐体验。北京局集团公司张家口公务段工长龚茂： 我们还在崇礼支线增设了这个4个应急值守点，配备了4名职工和应急抢险工具，全天24小时进行待命，所有的机具都是在热备的状态，以确保咱们冬奥会期间安全稳定。 全方位提升冬奥换乘体验，张家口还在文化元素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不仅把斗拱、飞檐、彩绘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站房建设之中，打造一站一品的亮丽风景，还将冬奥主题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多层次展现，迎接八方来宾。 再来关注三地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故宫、八达岭长城、天坛、圆明园等40多家单位宣布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对此，有60%网友表示，希望未成年在参观时得到监护人良好的引导。文博场所的服务和管理也应该因事而变。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美术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近日，包括故宫在内的40多家文博单位、公园景区宣布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研究院在对近50000条相关网络评论进行舆情分析后发现，有14%的网友表示支持，11%的网友认为有利于未成年人了解传统文化，9%的网友对自己已经成年表示遗憾，5%表示期待去博物馆参观，而61%的网友则表达了希望要求有成年人陪同，在参观过程中家长以身作则，遵守场馆规定，让孩子文明参观。评论认为，近年来各地掀起了文博热，文博场所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对青少年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增加科学知识、塑造正确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门票虽然免费了，服务却不能打折，而是更要加码

截至目前，共有149户企业签订跨省三方协议，缴纳税款1381笔，涉及金额1325万元。 以往办理跨省异地缴税全过程耗时数天，并且需要人员奔波往返。天津市税务部门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跨区域涉税事项办理便利化举措落地。 今年七月，天津市水务局联合人行天津分行试点推动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业务，纳税企业可在相关税务系统中登记银行账号，签订异地三方协议自动扣税，或打印银行查询端缴费凭证，并就近前往企业开户银行进行扣税。由天津国库和外地商业银行的跨区域清算代替税企人员的往返奔波，同时实现了足不出户和实时缴税，并使天津国库全面实现了异地缴税退税的双向通畅。 昨天和今天两天，作为9号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的地面主课堂，中国科技馆地面课堂活动正式对公众开放，包括角动量实验、浮力实验和表面张力实验三个部分，聚焦天地对比。活动场地提前准备了丰富的实验道具，观众在科技辅导员的带领下亲自动手体验科学的乐趣。活动上午下午各一场，听众购票后可以到活动现场扫码预约参与。 今天是双十二，河北省多地积极备战，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为即将到来的网络购物物流高峰做足准备。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是承德台记者曹磊，走进承德物链云仓小镇项目17工程快递园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每件快递进行消杀。为了备战双十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快递区域负责人王海飞介绍，目前已经提前准备防护口罩10万个，防护服500套，消毒液准备2吨。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确保每个快件能安全地送到用户手中。 承德分拨中心中通圆通急处现在操作场地正在操作，我们的员工每天来了以后必须做到健康管理，测体温、戴口罩，各场地一天2次消杀，都在常态化下进行。在物流园区，对所有进出车辆都有专人检查2码，健康码和出行码，进出的所有车辆和货物经过严格消杀，守护快递安全。 我是秦皇岛台记者崔佳。11号上午9点多，秦皇岛市海港区临港物流园区的货郎小商品城内，电商商家们正在整理货物，准备快递箱，一派繁忙的景象。王海军从事红酒、气泡酒、香槟销售工作多年，在几个电商平台都开了网店。他从一周前就开始策划营销方案，增派员工备货，为即将到来的双十二网络购物高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明天双十二开始嘛，大概在今天晚上的0点到13号的晚上12点，2天时间，备货得备个7-8天。因为各个平台对双十二力度还是相当厉害。打个比方说，比如天猫优惠力度是满减、拼单、返券什么的，平台的补贴更是一大截，单量都往增加。平常比如说300单、500单、700单，到了双十二几乎就是几千单一下子就上去。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盼的东西吧。 河北邢台市落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精细化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走基层看落实。河北台全媒体采访小分队带您走进邢台，看精细化办税服务惠企便民促发展。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针对纳税人、缴费人办理业务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年清河县在全省率先打造了阳光易税远程问办中心，为群众提供电话咨询、视频辅导、电子税务局远程受理、静听业务远程帮办等相关服务，实现了8大类214项业务的远程问办帮办。国家税务总局清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马洪涛： 下一步我们将贯彻落实19届六中全会和省第14次党代会精神，全力打造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系。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对年销售额4亿元以下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第4季度部分税费。邢台市税务部门迅速行动，为河北永昌车辆部件科技有限公司等4.4万家满足条件的企业提供精准辅导。

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总统文在寅对疫情形势表示担忧，呼吁尽快为老年群体接种加强针，以防死亡病例数进一步攀升。韩国新冠疫情趋紧，连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在7000例左右高位。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数据显示，截至11号，韩国 81.1% 的人口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11.8% 已接种加强针。随着疫情告急，韩国政府不断缩短接种加强针所需的间隔时间。起初，疾控部门要求加强针接种间隔为6个月，随后将60岁以上老年人和高风险设施工作人员的接种间隔缩短至4个月，50多岁人群接种间隔缩短至5个月。韩国政府10号宣布，18岁以上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者满3个月即可接种加强针。 美国政府10号宣布批准向希腊出售4艘军舰，金额达数十亿美元。此外，美国防务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说，国务院批准为希腊军舰武器和电子装备升级的计划，金额达到25亿美元。在法国媒体看来，这是美国又一次在和法方抢单。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美国9月突然抢走法国与澳大利亚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潜艇大单后，这次又批准向希腊售舰，对法国军售构成新的威胁。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9月15号宣布结成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方将在美英帮助下建造核潜艇，因而终止了与法方的常规潜艇采购合同。法方痛斥盟友背后捅刀，一度召回本国驻美澳大使。法国与希腊9月28号达成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录，将由法方为希腊建造3艘护卫舰，且希腊方面保留增购1艘的权利。 俄罗斯外交部10号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正式收回未来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这一组织的承诺，同时保证不在俄邻国部署可能威胁俄方安全的武器。北约回应称，乌克兰能否成为北约成员将由北约和乌方决定，其他方无权干预。 乌克兰多年来寻求加入北约未果，乌方与北约关系长期是俄美、俄欧关系中的一项重点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说，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触犯俄方红线。俄罗斯外交部10号在声明中说，北约正走在吸纳乌克兰的路上，将导致乌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武器系统。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当地时间11号，在2021至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比赛中，由徐梦桃、孙佳旭和齐广璞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女混合团体比赛中夺冠。男女混合团体赛是北京冬奥会新增项目，这也是中国队时隔一周之后再夺这个项目的冠军。 当地时间11号，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赛落下帷幕。现世界排名第2的中国名将蔡雪桐在女子组决赛中以 80.50 分的成绩摘得桂冠。 受到疫情影响，中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国家集训队在上赛季未能参加国际雪联赛事，本站比赛是他们本赛季的首次亮相。本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仅有3站，均在北京冬奥会前进行，中国队有望通过这些赛事继续抢分，争取满额参加冬奥会。 再过50多天，北京冬奥会就将盛大开幕。目前北京延庆赛区场馆和基础设施已全面就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建成，赛道通过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考察认证，具备了冬奥会的办赛条件。4个非竞赛场馆中，冬奥村、制服与注册分中心、版权服务中心3个非竞赛场馆已如期交付并投入使用。冬残奥会颁奖广场正在加紧施工，将按计划月底完工。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推进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仅包括健全人，也汇集了残疾人。

全明星赛进行两天，每天一场，一共两场比赛。 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昨天开始第14轮比赛，北京队险胜武汉队，浙江队不敌新疆队。12号比赛上演次轮剩余四场比赛，山东对阵天津，大庆对阵辽宁，福建对阵江苏，陕西对阵河北。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央华戏剧推出的经典戏剧演出集《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本周末在顺义大剧院首演。这一作品容纳了剧作家曹禺与万芳的七部经典戏剧作品片段。首演后，剧目还将在中国教育电视台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进行播放，并于2022年展开全国巡演。 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由曹禺先生的女儿著名编剧万芳担任戏剧顾问，包括冬之旅、原野、北京人等在内的七个片段依次呈现在舞台上。全剧节奏紧凑，结构巧妙，既独立成章又浑然成篇。这部剧将在本月23号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二频道播放，月底也将在新浪微博进行面向全社会的线上播出。 昨天，绽放安静油画作品展亮相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内书画频道美术馆，这是画家安静写实油画艺术几个系列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展示，让书画爱好者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的角度领略其写实油画艺术。 安静的作品以女性题材为主，展现了一个女画家的视角对女性内心世界的体验和感受。作品风格既借鉴古典主义的唯美，又融合了印象主义的色彩元素，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观后令人回味无穷，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女画家。 安静还不断探索通过油画艺术展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她以写实油画展示24节气的时令变迁，夏至、处暑、白露等作品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使观者感受到浓郁的传统民族风韵。展览将举行至12月19号。 时代墨彩迎春来，金门书画家郭永元、刘传光、刘秀之书画联展正在天津美术馆展出。三位书画家都已年过古稀，其中郭永元以青绿山水著称，军旅画家刘传光以书入画、书法见长，刘秀之则擅长花鸟。本次联展共展出作品130余幅，是老艺术家们近期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展期将展至本月30号。 记者从天津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了解到，即日起全市开展2021年书香天津优秀读书人物、新时代阅读推广人、优秀阅读品牌推荐评选活动。活动将评选出2021年书香天津优秀读书人物20名、新时代阅读推广人50名、优秀阅读品牌30个。 线上投票时间为今天起至本月18号，读者可以通过书香天津官方微信平台进行投票。经过专家组最终评审，主办单位将向获奖者和品牌活动组织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同时对入选人员和阅读品牌活动加大宣传推广，充分发挥其阅读示范作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